昌邑哀王伯，天汉四年立，11年薨，子贺嗣，历13年，昭帝崩，无嗣。大将军霍光征王贺典丧，喜书曰：“至召昌邑王，始行大鸿胪氏少府越城。”宗正德、光禄大夫及中郎将厉汉征王，成妻盛传亦长安邸。夜漏未尽一刻，以火发书。其日中，贺发不时至定陶，行135里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。郎中令公遂见王，令还郎夜者50余人，贺道济阳，求长鸣鸡，到买鸡竹帐，过红农，使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至湖，使者以让向安乐，安乐告遂，遂入问贺，贺曰：“无有。”遂曰：“即无有，何爱一善以毁性义，请收主力，以兼喜大王。”即昨善，主卫士长刑法。贺道霸上，大鸿胪交营，除奉胜于车，王使仆受成御。郎中令遂参胜，但至广明东都门，遂曰：“礼奔丧望见国都，哭，此长安东郭门也。”贺曰：“我亦痛，不能哭。”至城门，遂复言。贺曰：“城门与郭门等耳。”且至未央宫东阙，遂曰：“昌邑帐在市阙外驰道北，未至帐所，有南北行道，马足未至数步，大王一下车，向阙西面伏，哭尽哀止。”王曰：“诺。”道：“哭如仪。”王受皇帝喜寿，喜尊号，即位27日，行淫乱。大将军光与群臣议，白孝昭皇后，废贺归故国，赐汤沐邑2000户，故王家财物皆与贺。即哀王女4人各赐汤沐邑1000户，与在霍光传。国除为山阳郡。初，贺在国时，硕有怪，常见白犬，高3尺，无头，其颈以下4人，而冠方山冠，后见熊，左右皆莫见。有大鸟飞及宫中，王之恶之，辄以问郎中令遂，遂未言其故，与在五行志。王仰天叹曰：“不祥何谓朔来？”遂叩头曰：“臣不敢隐忠，朔言威王之戒，大王不悦。夫国之存亡，岂在臣言哉？愿王内自魁夺。大王宋诗350篇，人事家王道备。王之所行，众诗1篇何等也？大王未为诸侯王，幸污于庶人，以存难，以王义，以深察之。后又血污王坐席，王问遂， 遂叫然豪曰：“公空不久，妖降朔至，血者阴幽象也，以未甚自省，贺终不改节，居无何争。”既即位，后王孟清营之使及西街东，可五六担，以乌板瓦覆，发誓之清营使也。一问岁，岁曰：“陛下之师不云乎？盈盈轻盈至于藩，慨替君子无信谗言。陛下左侧谗人众多，如是轻盈恶意，一尽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，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余，必有凶咎。愿鬼祸为福，皆放逐之，臣当先逐矣。贺不用其言，足至于废。”大将军光更尊立武帝曾孙，是为孝宣帝。即位，内心祭贺。元康二年，遣使者赐山阳太守张常喜书曰：“制诏山阳太守，其锦被盗贼，查往来过客，无下所赐书。”常于是调奏贺居处，助其废王之孝，曰：“陈昶缔结三年五月逝世，故昌邑王居故宫，奴婢在中者183人，闭大门，开小门，连立一人为领钱物试买，朝内食物，他不得出入，都道一人别主教巡查往来者，以王家钱取足，列公卿中被盗贼。陈昶朔遣常吏行查。四年九月中，陈昶入室居处状，故王年26、27，为人青黑色，小目，鼻末锐杯，少须眉，身体长大，极伟，行步不便，亦短衣大裤，冠惠文冠，佩玉环，簪笔持读曲页。陈昶与坐与中庭，阅妻子奴婢。陈昶欲动观其意，即以恶鸟感之，曰：“昌邑多枭。”故王应曰：“然，前贺西至长安，书无枭，复来东至济阳，乃复闻枭声。”陈昶越至子女持佩，故王贵曰：“持佩母，言长孙女也。”陈昶故之，直今无言言年子长孙女罗夫，前为故王妻，察故王衣服言语贵气轻狂不讳，妻16人，子22人，其11人男，11人女，妹死奏明籍及奴婢财务部。陈昶前书言：“昌邑哀王歌舞者张修等10人，无子，有飞机，但2人无官名，王薨当罢归，太傅鲍等善留，以为哀王园中人，所不当得为，请罢归。”故王闻之曰：“中人守园，及者当务治， 想杀伤者当误法，欲令即死。太守奈何而欲罢之，其天资喜游乱王，终不见仁义如此。后丞相御史以陈敞书文奏可，皆以遣，赏有此之贺不足计。其明年春，乃下诏曰：盖闻相有罪顺风之，骨肉之亲惜而不疏，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，食邑四千户。侍中卫尉金安上上书言：贺天之所弃，陛下至仁，复封为列侯。贺淫玩放废之人，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。奏可。贺救国豫章。数年，扬州刺史柯奏贺与故太守族使孙万世交通。万世问贺：前见废时，何不坚守无出宫，斩大将军而听人夺喜寿乎？贺曰：然，失之。万世又以贺且望豫章，不久为列侯。贺曰：且然，非所宜言，有司暗验，请逮捕。至曰：削户三千，后薨。豫章太守廖奏言：舜封相于有弊，死不畏至后，以为暴乱之人，不宜为太祖。海昏侯贺死，上当为后者子充国，充国死，父上帝奉亲，奉亲父死，是天爵之也。陛下圣人余贺甚厚，虽顺于相，无以加也。宜以礼绝贺，以奉天意，愿下有私意。亦皆以为不宜为立嗣，国除。元帝即位，复封贺子代宗为海昏侯，传子至孙，今献为侯。赞曰：巫蛊之祸，岂不哀哉？此不为一江冲之孤，亦有天时，非人力所致焉。建元六年，蚩尤之其献，其长敬天。后遂命将出征，掠取河南，建至朔方。其春，立太子生。自世之后，施行三十年，兵所诸徒一灭死者，不可生数。即巫蛊事起，京师流血，将尸数万，太子子父皆败。故太子生长于兵，与之忠使，何独一臂臣哉？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，内平六国，外攘四夷，死人如乱麻，曝骨长城之下，头颅相主于道，不一日而无兵。由是山东之难兴，四方溃而逆秦。秦将吏外叛，贼臣内发，乱作萧墙，或成二世。故曰：兵犹火也，伏其必自焚，信矣。是以仓颉作书，指歌为舞，圣人以舞尽报整乱，只惜干戈，非以为残而兴纵之也。 亦曰：天之所助者顺也，人之所助者信也。君子履信思顺，自天佑之，即无不利也。故车千秋指明古情，长太子之冤。千秋才智未必能过人也，以其消厄运，厄乱源，阴衰积极，导盈善气，传得天人之佑助云。